1079 1019，祝您好运。 立国无法则不立，法法无守则不正，言律不言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献出关爱，日行一善，公益就在你身边。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10:24:52，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我是高婷，欢迎朋友们的收听。又是一年的开学季了啊，现在大中小学都已经是陆续开学了。今年的开学季呢，来的是比较的晚，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本来开学季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可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要说到的几个涉及到开学第一天的这样的话题呢，实在是让人的心情没有办法轻松起来。谁能想到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历经了寒窗苦读，终于考上了济南大学，却在开学第一天还没来得及看全校园，还没来得及认识自己的所有同学，就永远的告别了这个世界呢？一起意外的事故居然是高空坠物，学校大礼堂上掉落的天井盖砸中了这名叫小荣的大一新生。那么这样的一起事故真的仅仅是意外吗？谁应该来对事件负责？又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那相比小荣而言呢，四川巴中市巴中区第七小学五年级近300名同学的遭遇，虽然说是也让他们的开学第一天非常的不满意，但或许还算是走运一些，至少他们还是有条命可以等。6号开学，这些小学生和家长来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居然教室已经没有了。有学生家长反映，七小将原教学楼外租开宾馆，校舍外租，学生没地儿上课。发生这样的荒唐事，究竟是什么原因？法律到底管得了管不了呢？那今天咱们警法在线节目就来重点关注开学第一天当中发生的这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文道律师事务所的雷凌，雷律师，雷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开学第一天新生报道被铁板砸中身亡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从其他的媒体上知道了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20岁的广东大一新生小荣，当然小荣是一个化名，好不容易考入了济南大学，本来想在这里开启一段美好的青春生活。可是就在9月4号，小荣在报到当天遭遇飞来横祸，在经过学校大礼堂时被高空坠落的一块铁板砸中，被送到了医院。之后因为伤势过重，小荣还没有享受一天的大学生活，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另外还有一名男生被砸伤，目前呢，警方已经对学校涉事工作人员采取了强制措施。 据济南时报的报道，济南警方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到楼顶进行正常的检修，第一次呢是用手推了一下楼顶上的天井盖，没有推动，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用力使劲推，这一下劲儿使大了，这个天井盖滚落到了楼下，砸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包括小荣在内的两名学生。在场的学校保洁员则说，施工人员哪怕是在楼顶大喊几声提醒下面的人，恐怕也不会发生这起悲剧。可是问题是，悲剧面前没有如果，在这种低级错误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操作规章的缺失以及管理安防的缺位。对此呢，济南大学至今还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公安方面也还没有公布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在人民网上有一份网评，这份网评当中呢，说是女生开学报到被砸身亡有五个疑问，其中提到了这么几点：为什么直到开学，济南大学的礼堂才准备检修？那么正常的施工地段要围栏挡住，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和规范。那么为什么这所大学的施工现场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呢？出了重大事故，闹出人命，本该保护现场，由警方来调查取证。可是根据其他记者采访保洁员的说法，保洁员说呀，在校方安排下，保洁员用大量清水冲刷地面，老师组织学生封锁了现场。那么校方这么做是不是会涉嫌破坏现场？学校的老师有没有权利组织学生封锁现场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请北京文道律师事务所的雷凌律师来和大家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根据现在新闻媒体所披露的这样一些信息，应该说是并不是非常全面的信息，也仅仅是采访到当事人部分当事人。那么就根据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当中，或者说这个案件当中，会有谁涉及到什么样的责任呢？雷律师。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子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惋惜，真的是飞来横祸。从这个案子来看呢，其实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最近或者说近几年来经常发生的高空坠物的事件。那么高空坠物这样的事件呢，它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可能就会牵扯到两个方面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还有可能会牵扯到刑事方面的责任。 对对，还有可能会牵扯到刑事责任。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民事责任吧。 好， 其实在高空坠物这个事件频发的这个期间呢，咱们国家呢就有相关的法律，其实对这一事件它有明确的规定，包括民法通则，包括侵权责任法，都对这些有相应的规定。就像高空坠物、抛物在建筑物上这些致人损害或者致人死亡，那么谁来负责呢？它的所有者、使用者或者管理者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本案来讲呢，当然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说它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毫无疑问应该是学校。那么学校应当是对这个致人死亡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这是民事责任当中刚才您说到的高空坠物，这个坠物和这个楼，高空的这个楼，它的所有者、使用者、管理者，学校方面需要对小荣的死以及受伤的这个男同学承担民事上的一个赔偿的责任。 对。还有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次的事件呢，它不是说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居民楼上的花盆坠落等等，它是由一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在施工的时候 对 造成的， 和很多咱们平常所说到的高空坠物哈有区别。 对，它有区别。所以我就想谈一下这个工作人员，那么学校负责任了以后，工作人员是否要承担责任？这个呢其实还是要从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如果说工作人员他是学校的员工，跟学校呢是一种劳动合同的关系，那么根据咱们这个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这个致人损害呢，他在工作期间的操作不当致人损害呢，应该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责任，也就是学校。但是如果他不是这个学校的正式员工，他跟这个学校只是雇佣关系， 那么根据相关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的规定啊，司法解释的描述，如果这个雇员他在这个工作当中他有故意或者重大的这个过失存在，那么他就应该跟学校承担的是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 嗯，那么刚刚您说到的一个连带责任哈，可能在这里也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基于雇佣关系，由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在楼顶推这个天井盖的这位工人和学校共同承担的连带责任，和之前另外一种情况，他本身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基于劳动合同关系的这种劳动人员，那么他又同样的这种情形，只是因为身份不同，那么他的身份不同，赔偿责任不同，对于死者、伤者小荣和那个男同学来说，他们在接受赔偿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么是说，我们比如说是他们要在之后如果说提起一个诉讼的话，是他们找谁来算账，还是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告上就可以？ 如果说他们之间是劳动关系，工作人员和学校劳动关系，那么我们如果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我要去追究他的侵权责任，那当然我的被告只能是用人单位。 嗯，这个时候就只能告用人单位， 是对，他应该是告用人单位 法的这个起诉 规定。对，如果呢，工作人员和这个学校它是一种雇佣关系，而你又认为这个工作人员他存在着重大的过失，我们不能说他是故意，在本案当中至少现在来看，存在着重大的过失，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起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工作人员和学校一起起诉上。那么连带责任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听了这么多期的这个节目应该也有所了解，就是法院如果能判决赔偿了以后呢，单位和工作人员谁赔都可以，我找任何一个人赔也行，我找两个人赔也行，赔完赔付完了以后呢，其中一个人假如全赔了，他可以向另外一个人去追偿，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之间再来分责任，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对， 跟受偿受害的这一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对，受害方就可以，我可以两个都诉，我也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诉讼。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是说基于不同的关系，但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我们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还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 对， 不过根据刚才新闻媒体的这个说法哈，我们也能非常明显的看到，在事发之前，你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有媒体问为什么在暑假期间你没有检修，偏偏赶到这个开学的头一天了您才开始准备检修这个大礼堂。而且在后面事发之后也有一个点非常关键，就是当事发之后，这个媒体也是在问说，为什么采访保洁阿姨，保洁阿姨说是学校组织保洁人员冲洗地面，而且学校的老师组织学生把这个现场封锁了，在怀疑学校这么做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当然也有别人也有权利看到这样的这样的报道会怀疑学校这样做的动机，那您觉得学校这样的两点的做法是不是有非常当然明显是不妥，那有没有是一些涉及到违法的地方呢？ 这就牵扯到我们下面要说的刑事责任这一块。从学校来讲，它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那么它的这个安全的监管义务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包括它的安全的这个防护的意识也应该更强，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我看到这个报道当中啊也提到了说，在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教师在组织保洁人员在冲刷现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高空坠物和抛物啊，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特别是它已经造成了重伤或者致人死亡，那么从刑法的规定来讲呢，它有可能就会涉嫌过失致人重伤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在这个操作当中，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的这个违反了一些相关的安全的管理规定，特别是而且检修当中啊缺乏一些安全防护的措施，那么他也有可能会涉及到重大责任事故罪，因为毕竟造成了一人死亡这样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从冲刷地面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现场第一时间教师或者学校组织人员已经报警，警察已经做了一些调查，调查完了以后事情已经结束，警察的调查结束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清洁地面、冲刷地面当然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刚发生，还没有来得及报警，学校 或者警方还没有到现场， 还没有到现场，对，学校为了掩盖子也好，或者是为了怕引起恐慌也好，找人去冲洗这个地面，那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刑事罪名，叫做毁灭证据罪。所以 这个就比较 严重了， 严重， 对对、嗯，所以。嗯，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只希望、嗯、 后续如果是有进一步的报道，或者是说当这件事情被媒体广泛关注之后，有进一步的官方的信息对外的披露，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一个行为到底它是不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发生。如果它确实是赶在了警方到现场之前去冲刷地面，的性质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对，性质很恶劣了。 嗯，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学校它本来是一个特别应该特别安全的地方，你像我们进入学校都会觉得无论是你步行进去还是开车进去，你会看到限速标志，你在学校里边遛弯，你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横穿一个马路就跟在平常的这个交通繁忙的主干道上一样，需要看红绿灯啊等等，这样好像心里边能松下来，包括开车的司机也会看到甚至是一般在5公里以下的限速标志。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应该安全的环境当中，在开学的头一天发生了这么样的一起有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这样的一起非常让人悲伤甚至是惨痛的事情哈。那么您觉得如果是从预防的角度，学校这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它能做一些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是讲事后的一种补偿补救嘛。 对， 那么从预防的角度怎么来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哎，我想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作为这个有孩子的家长，可能心里都会觉得很揪心，而且呢，也会对学校又产生了一种或多或少的一种怀疑。因为在我们就像主持人所说，在我们看来，学校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特别是在这样的场所，它是很多学生聚集的地方，人员众多。 嗯， 那么它的安全的这个防护意识应该更重，它的安全的这种监管的义务也应该更重。但是他却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么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怎么预防呢？我认为至少做到事前的这个预防，比如说他应该普及一些安全的常识，安全的这种知识。现在好像在我记得在幼儿园在小学可能对于这些孩子都会有一些这种安全的这个知识的教育，那么在大学我觉得更应该去对重要的这种安全的防护知识进行普及，还有 就是说由学校来向学生普及， 不光是学生、 嗯、 还有工作人员，特别是除了工作人员以外、 嗯、 更重要的 事情当中，其实是向工作人员来普及。 对对， 就像咱们城市当中，就哪怕是你一个高层楼去刷一个玻璃做一个清洁，你都会要拦上一个安全的防护线，而像他这种在楼顶检修又去推一个井盖这么大一个大铁块，他居然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 对，而且我觉得在你学校在选择这种检修的人员，选择工作人员的时候，你也要慎重。你首先要经过培训，在培训之前，你再把他招进来的时候，你就要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考核，有没有 这 种安全资质，有没有意识，这都应该在 操作规程。 对，还有 应该是学校都是有备案有规定的。 对，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那么除了你进行这个安全知识的普及以外，你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一个相应的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用来规范这个操作的流程，我们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之前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地点做好什么样的防护措施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学校必须要做到的。 嗯，当然如果说是做到了这一些，我们是希望能够避免预防这样的悲剧的发生。 对， 那么最后这一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想说到这个事情本身，也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事情呢，包括保洁冲洗地面的时间点现在不能够确定，这个维护现场到底是应该怎么来做。那么真的是说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情，现场的处置从学校方面您觉得，包括当然可能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学哈、啊、遇到这样的情况， 第一反应应该是做什么。因为之前我在跟雷律师交流的时候，雷律师说到过，在一般的这个民事当中事件涉及到高空坠物，它会存在这个取证难，而这个事件当中它既有民事责任，可能还会涉及刑事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事发当时在现场的人，学校这个应该对事件负起责任的这一方，他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从本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刚才看到的相关的一些报道，说这个学校在掩盖子也好，在找人冲刷现场也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应该是作为学校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发生事故之后，学校应该做的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式。首先第一点要做的当然就是就医和报警，报110报120也好，报警，从保护现场，然后呢要调查，要派警那个等待这个相应的警察来进行现场调查。对对， 嗯。 然后第二步呢，作为学校，我觉得他应该做出一个正面的公开的回应，如果怕避免引起恐慌。因为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大家都是已经是基本上是成年人了。 嗯。 所以你如果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公开的回应，正确的对待，那么我想可能反倒效果会比你事后来掩盖效果会要好很多，这是从学校这方面。那么如果在生活当中发生了高空坠物的话，我们作为如果万一作为受害者，我们或者说是受害者的家属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第一步还是当然是就医要紧，拨打120，再一步就是如果你的意识还清醒就拨打110，110尽快让那个警察到现场保护现场，做了现场的调查，以避免之后取证困难。在下面呢，就是说因为你之后要涉及到赔偿的问题，所以你为此发生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包括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等等等的这些费用要保护好。其中最重要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要配合相关人员的调查，配合调查工作，包括我们取证看看附近有没有监控摄像头，这样可以更方便我们去锁定这个侵权的责任人。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雷林律师对这个事情的分析。那么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和您说说开学第一天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高田，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的就是发生在开学第一天那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文道律师事务所的雷玲，雷律师，雷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大学9月4号哈，在济南大学在报到新生报到第一天发生了一起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高空坠物砸死了一名女生，砸伤了一名男生。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小学，在9月6号是小学报到的第一天，有这么两个事情哈，有一个呢是陕西的小学出现了一个班90多名学生，甚至是100名学生，而且三 个孩子挤在一张小小的课桌上上学这样的一种情形。此外呢，比这个更严重的是四川的巴中的一家小学，四川巴中市巴中区的第七小学，五年级300名学生到学校之后才发现咱们自己已经没教室上课了，只能待在操场翻一翻刚发的新书。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这事儿啊，说起来还说来话长了。这个四川巴中市巴中区的第七小学，它本身呢是有自己的学校校舍的，但是当年呢，因为学校的生源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校舍比较富裕，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校长就和一家宾馆签订了出租的协议，把校舍出租给了宾馆，签了一个10年的合同，到期之后呢又续了个合同，一共前后是15年。这一下呢，后来学校慢慢招生人多了，学生呢自己的校舍没地儿上课，他只好跑到外面去租学校了啊，那租校舍了。那么后来呢，这个七小就和原文茂中学的签了一个合同，那么租了他们的教学楼当七小的校舍。但是今年到期之后啊，这房东和另外的一家幼儿园重新签订了协议，那么于是就出现了本身是七小之前租的这个学校的校舍现在被另租给了幼儿园，于是一开学孩子们发现没地儿上课了。那么巴中第七小学相关负责人说呢，我们是2014年跟文茂中学签订了协议，从2014年的9月1号到2015年的8月31号，但是我们没有提前得到房东的通知，并且也不知道教室已经是另租他人了。那没有办法，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学校呢只得是又跟这个幼儿园来商量。可是原来这个教学楼呢，幼儿园已经装修，因为学校和幼儿园它毕竟对校舍的要求啊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呢，那幼儿园也算是通情达理，说挪出几间房子给你们来用吧，尽管装修的味儿也很大，但是勉勉强强有这么几间屋子能让这300来个5年级的学生来用。可是家长也是非常不放心，因为教室面积那么小，装修的味儿又这么大，而且呢现在这一个教学区根本就没有孩子们能够活动的体育场馆，这个家长们意见是非常的大。那事情发生之后，咱们可以请律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乍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怎么好像有些地方不对劲儿啊，就是一个学校他是不是可以就由校长做主了，我说我们这个学校当时当然校舍富裕，就出租了，租给外边去了呢。那如果真的是当时签了合同了，那合同也是真实意思表示啊，现在我们学生没地儿上课了，我能反悔让学生回来吗？还是必须遵守这个合同？学校这方面的做法法律上有没有规定？那如果是出了这样的情况，按照法律他现在正道该怎么来解决呢？雷律师， 好，这个事情大家听了以后觉得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七小当将房屋租给宾馆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合适呢？其实我们国家包括教育法上就有规定，像这种学校应该由谁来管，像中等或者几以下的这些教育呢，它其实是由地方人民政府来管理的。而这个具体的管理部门呢，就是县级以上的这个政府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它是负责本地区的这个教育工作。所以啊，就是针对此呢，它各个地方其实它都会有出台相应的这些义务教育的条例啊等等。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四川省的这个义务教育条例，它上面就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学校它是不得自行出租、出让或者转让校舍的。而且如果你要出租的话，它是必须要经过县级以上的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如果你要擅自进行出租或者转让，它呢是可以由这个教育行政部门是责令你限期改正，或者对有关的责任人员给予相关的处分。 就是说学校的校舍并不是一刀切说一律不许外租，但是他要外租的话要经过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教育部门来进行一个批准。 对， 那么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从报道当中完全看不到有这样一步，到底有还是没有，这可能就得在当地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追责之后 我们 才能发现。 对对，还有一点，这个是从行政方面来看。那么从我们法律民事角度来讲呢，教育学校它其实是一个应该符合这种公共利益的，那么你擅自改变了这个用途作为这个经营性用房了， 而且没有经过审批，导致现在学生无学可上。这个我觉得他其实是涉嫌了违反这个公共利益的。那从合同法来讲，如果你真的是违反了公共利益，那么你这个合同，你所签的这个租赁合同有可能就是无效的。 嗯， 这个是从法律上来讲。 好的，非常感谢雷律师。那么这件事儿呢，不管后边幼儿园这一段事儿到底是怎样，咱们追根溯源，说学校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校舍出租，刚才雷律师已经讲清楚了。那也非常